聆听未来，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，生而不同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。大家好，我是 Coco 李文，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.2。 982是一个针对年轻人生活方式的融媒体平台。九代表90后，八代表80后，二代表2000后。这就是我们希望影响和代言的群体。你在里面吗？ 我叫袁鑫，今年20岁。 我是刘卓宇，我今年19岁。 我叫刘坤，正在上大学。 我是闵静， 我是清华大学广播台的成长。 我叫潘思辰。 我叫王小怡。 我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周凯月。 我非常希望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，我能做出一个让自己以后不会遗憾的选择。 在高考时前3-4个月，每天早上都是6点钟起床，然后背课文读书。 我做过最后悔的事情是，从小就一直开始在学钢琴，到后来最终还是没有坚持下来。 不管等多久，都能在我这一生中等到自己的一生所爱。 我们的青春有美好，也有遗憾，就像一个魔幻的许愿池，天马行空，绚丽多彩。 我希望买的水果你永远觉得是甜的，我希望点的歌都是你喜欢唱的，我希望的是你希望的，我希望你知道 FM 98.2，一个属于未来的电台。 FM 98.2全频视觉系统已经启动，年轻不同凡响。 我希望你能来看我。 青春之所以美好，是因为没有现实的污染，而且总是那么短暂。 年轻人的纯真年代，理想干净的像刚刚洗过的白衬衫，生活随着四季交替无怨无悔的流转。 982生而不同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。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。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。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。 我们是华北电视大学广播台。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。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，热力开播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清华大学广播台，我是你们的颜喵。 待会儿录完节目，我大概就会在子操看着公寓楼一幢幢的熄灯了。毕业这个词从一个很远的地方一下子就飞到了眼前，对这个园子，这里的人和事都那么的不舍。 在人大我最喜欢的地方啊，肯定是品源六楼的楼下。至于原因嘛，我觉得每一个拥有女朋友的男生都会懂，因为从和她在一起之后呢，那个地方就是我和她每一天故事的开始。每一天的早上我都会给她一个拥抱和一个吻开始这一天，然后呢会牵着她的手去吃饭，或者去上课，或者去自习，或者去玩耍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。而到了晚上呢，我同样会牵着她的手送她回去。你都不知道在品源六楼那个路灯下面它有多么的美，你就会情不自禁地抱着她，跟她一起回忆着一天都发生了什么。她开心呢，我就陪着她大笑；她难过呢，我就给她肩膀。希望呢，这个地点可以继续见证我和她在人大的每一天。 我最喜欢的地方应该是国学馆的楼顶吧。 灯火在燃烧，等你也甘愿。流星划过的夜晚，光芒是我的诺言。我学会勇敢，流星飞，带我飞。 大学的春秋，故乡的冬夏。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。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，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。我心底惦念的人，你还好吗？ 青春是错乱了的四季，每一天都是全新的冒险。 冬雪可以和春雷相伴而来， 下雨会在秋霜之后接踵而至， 风里雨里歌声里，我们穿越南国的风和北国的雪来到这里。 在这一间温暖的小屋里，点上一杯榛果巧克力， 点上一杯黄金曼特宁， 一同分享晴天的故事， 共同祈祷新一天的 风和日丽。 我们感慨四月的芳菲和秋风的凛冽， 散着的头发被活生生吹成金庸小说里的梅超风。 我们怀念凤凰花开的夏天和温暖包围的冬夜。 在雨雾里是金黄的暖色，礼品店里会有红绸，会有铃铛。 我们思索我们的生活和眼前的世界。 点赞和评论是来自外界的一种回应。我们祈愿晴朗阳光下和理想的再度相见。 小时候我的梦想呀，是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。 这里是 晴空物语，和你一同分享晴空下的 青春故事。 年轻气盛的时候，没有那么多细腻缱绻的心思，或许会更偏爱五月天。他们的歌里有着几乎每个普通年轻人都经历过的东西：阳光、笑声、开朗，一群朋友打打闹闹。希望大家听完后可以在其中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青春印象。 站在当时你幻想的未来里，这个狂热和冲动早已冷却的如今，你顽固的神情消失在镜子里，只留下时光消失的痕迹。每个新的消息，每个人都给予，每个故事的自己反复地问着自己，这些年绕不离，你是否会担心有什么是你永远不放弃。一次一次你吞下了泪滴，一次一次平稳